我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陶阳子看着老人觉得有点面熟，此人高个子，瘦长脸，浓浓的眉毛往下弯着，两眉之间挤成一条如悬针般的深纹。他的口音不纯，南腔北调中还能听得出有着江浙语音的软糯。陶阳子便说，不知老先生给那人介绍怎样的工作。老人又认真地看了陶阳子说，看来兄台是个有学问的人，一般事是不该做的。人生安命，五行生克，兄台乃水性，且交一马多有流动，眼下会稳定一段时间，我黄世天识人久了，看得准的。陶阳子一直盯看着这位手长腿长的老人，看他已是半白胡须，想来已有花甲之年。听他开口说道，便更有熟悉感。慢慢的，陶阳子想起一个人来，想到了那个曾经把他卖到齐督军家去的弯眉毛，便存了个心听他说。等他自报了黄世天的姓名，陶阳子又想起来，他是胡桃的师父，曾听胡桃提过这个名字，当时说师父不知去了哪里。想到胡桃，陶阳子心里黯然，便说，你们都还没吃饭吧？饿了。陶阳子拉着黄世天，领阿山和竹生到旁边的一个小饭店里，要了两个简单的菜，还要了一点酒。阿山看着陶阳子，心想，这点钱吃了，不知还有没有来路。阿山想，陶阳子大概是找到了人手艺，生活有了着落了。黄世天毫不推辞，坐下就吃了。喝着酒，陶阳子提到胡桃，说了胡桃与任丘一起被炸死的事儿。黄世天叹了一口气，说人各有命，他早已看准，胡桃太机灵了，活不长。话意中依然有命相水平的自我吹嘘。吃饭时，黄世天不再提及阿山的工作，却说要为陶阳子找一件事做。他没有问陶阳子会做什么，吃完了饭，他一抹嘴就走了。阿山埋怨陶阳子只顾请人吃饭，原来阿山的工作谈得好好的，却丢了，还用完了他们最后的钱，孩子的毛巾都没钱买了。 这一路走来，阿山慢慢的也有一点会埋怨了。陶阳子向阿山说到了胡桃在南城从事的活计，那胡桃的师傅不就更是个吃白食的，你还请他吃饭喝酒？陶阳子摇摇头，居家的女人会唠叨，像阿山这样不声不响的女人，处久了也多少沾染上一点。晚上躺倒在旅店通铺上，估计竹生睡了，陶阳子告诉阿山他被卖过一次的事儿。阿山自小在山里长大，这一路行来也都远离着城市，他的心里还是单纯的。陶阳子需要提醒阿山小心照看孩子，至于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陶阳子对人生已经看得很开了。第二天，陶阳子想着要去镇街上找竹器店，先给阿山找一份工作做，相信阿山的手艺肯定会让竹店主满意的。陶阳子要先安了阿山的心，自己再去找一份杂工来做。这时却见黄世天又进门来，阿山眼看着他，心想这个人还有脸来，还想来吃白食吗？黄世天身后跟着一个人，陶阳子认出这个人是西南王，他乡遇故人，陶阳子实在高兴。西南王看到了陶阳子，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大笑起来，上来握着陶阳子的手直晃。西南王说，我说老黄又在弄什么玄虚的，说有一个齐王逃难到这里，果然是齐王，果然是齐王啊。陶阳子心里想，什么齐王，看来黄世天认出了他就是那个被他卖过的孩子，知道他会下棋，大概也知道他在瑞总府待过。西南王见了陶阳子，不由分说地拉他往家里去，让他把阿山和孩子也带去，说要为他接风。陶阳子说，接风不必，只是确实生活无计呢。 哎，再说，多时没有与你下棋了，南城就不是个下棋的地方，到了这里再不下一盘棋，实在说不过去了。 西南王外在率直，却是雅人。阿山从棋乡出来，也看过许多迷棋的人，只是这个人把棋说得这么要紧，又说得这么高兴，阿山还是第一次见。于是他们来到西南王家，在这四季如春的城里，西南王的家那个小院里的绿色植物开满了花。西南王对妻子说， 哎，弄饭菜，我要下棋喝酒。 西南王的妻子一声没吭，像是见惯了来下棋的，并不在意陶阳子一家穿得破烂。西南王拉了陶阳子对坐下来，嘴里说， 哎，你那一套不杀棋我是没有办法应付的，你还是要斗一斗啊，不要一遇上就跳开。 黄世天也跟着坐下来，似乎真的很懂棋。 在战争中，战棋自然是合天时与地利。 竹生也端了一把椅子跪在上面看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再度与高手对弈，中间隔了好几年，陶阳子不知道自己的棋到底怎么样了。听得出来，西南王回到昆城后一直没有放下棋。陶阳子不再回避西南王的棋，但棋走定势时，陶阳子总选择走在了外面。眼看着西南王棋力得势，招招进逼，陶阳子并不回避战斗，一步步行得扎实，却又是整个的透着空灵。黄世天一步步感叹着西南王棋的力量，朱生也跟着呜呜的点头，似乎看懂的样子。正下的紧张，外面拉起了警报，空袭来了。陶阳子紧张的起身，拉住竹生和阿山要去躲，西南王却稳坐不动，只顾看着棋盘。陶阳子发现自己是过于神经紧张了，看黄世天也坐着没动，也就重新坐下来。 都扎惯了，由他扎吧，生死有命，还有什么比棋上的战争更紧张的呢？ 黄世天说，大将风度，山崩于前而不惊。飞机呼啸着从上空飞过去，不远处响着轰隆隆的爆炸声。陶阳子已经经历过生死，本来也能处变不惊，只是他对轰炸有着心理上的素因。心安定下来时，棋上已差了一招，两子在对手嘴里。陶阳子一丢手又弃了子，顺势在外拦起空来。慢慢的，陶阳子完全进入了棋打物我两忘之境。中盘之后大势已定，西南王看看实在无法进攻了，便点着空。黄天士又说， 九地成兵，剑盾相交，实在显着力量。 西南王把手中的子投到盘中， 还说鬼话，我输了，空也不够了。 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明明陶阳子在轰炸时损了两目，但他损目处的空并不见小，西南王在搏杀中几处吃着子，却还是空不够了。黄世天一点儿也没有愧意地说， 仙家之风飘逸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不愧是棋王啊。 连竹生也看着这个白胡子爷爷，觉得他怎么变着说法，却总说的那么有理。竹生靠近着黄世天对他说， 你卖孩子吧，会把我卖了吗？ 陶阳子脸上红起来，想是自己与阿山说话时让竹生听到了，孩子大了，以后说话也要注意避他。黄世天却一点没有不好意思， 我只卖傻孩子，你说你是不是傻孩子？ 我不傻，我还会下围棋呢。 西南王只知一老一少在说笑，便笑起来。西南王的妻子在阿山帮助下做了一顿陶阳子一家几年未尝的上好饭菜。竹生快到五岁了，很瘦很轻，可怜他一顿好的都没有吃过。黄世天喝酒的时候大谈着他喝过的酒，谈酒之色，酒之香，酒之味，酒之年，酒之气，酒之纯，酒之度，酒之情，酒之意。酒在他嘴里说的实在有天花乱坠之感， 大家只顾听他说着，不懂酒的阿山和竹生瞪着极为相像的乌黑的眼睛，听得如在云里雾里。竹生对黄世天说： 爷爷，你喝那么多酒，当心把头喝晕了，就说不出来这么多话了。 童言无忌，黄世天只是笑笑，扶扶他的头，阿山却将竹生一把抱了过去。阿山怕黄世天花言巧语把竹生花去了。竹生周岁时就被父母背着上了艰难的西南之路，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他吃得肚圆如瓜。阿山牵着他在院子里行走，西南王告诉陶阳子，他自己开着一个棋馆，现在馆里每天来下棋的人不多，但还是有棋手不时会来杀一盘棋。他撑着这个棋馆，就是让棋友们能够解解瘾。陶阳子心里佩服西南王，他是真正的爱棋者，不像自己三番两次的丢开了棋。西南王说，馆里有他一个人撑着就够了，要把馆给陶阳子来做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他自己就要失业了。西南王自是说笑，陶阳子当然不会要他的棋馆的。西南王接着说， 不过你还是来棋馆一次吧，我想一个棋王的生活总会是有着落的。 西南王在棋馆里办了一个欢迎仪式，请来了城里的棋友们。这里的棋手听说胜过日本高段的棋手来了，都赶来看。看到穿着满是补丁衣服、形容憔悴的陶阳子，不免有点失望。西南王一排边摆下十几盘棋来，每个愿意与陶阳子下棋的都可以同时下场与陶阳子下棋，让子数由个人自定，哪怕不让也行。陶阳子没想到战争年代西南依然棋风盛，还有这么多好棋者。同时与十几个人下棋，陶阳子还是第一次。每一盘棋面前，陶阳子只是看一眼，顺着感觉下子，一转下来他很快就能应付了，如行云流水般的顺桌而下。结果陶阳子只有一盘让五子的棋输了，其余让子少的棋他都胜了。西南王宣布了战果，他对陶阳子说， 你这就不如我了，我是力量型，随他们摆几个子儿，我都能战胜，好几次我都一盘不输呢。 只是这一轮战，昆城的棋手算领教了陶阳子的棋，他并没有吃他们的长龙，也不下七棋，却总是多出了空。他们明白，这不同于一般的棋力，这才是真正的本事。陶阳子对那位让五子的小伙子说，你的棋力很强，我最多只能让你两子，让你五子实在是不对头。这位叫柳青的棋手依然看着盘上摇头说， 成教成教，到底是棋王让了五子，这里一片还叫我几乎无法应付。 西南王过来说， 哎，是我让他摆五子的，我不想昆城的棋手一盘都胜不了，也只有他肯听我的。你说让两子是说少了，我与他让三子下，一般是他胜得多。 第二天，西南王带着这一批昆城的棋手来古镇上看望陶阳子，

哪里来？